冇钱买酒，我今晚就点样过？冇钱买烟，我今晚又点样过？要食西北风，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到那些年冇有错啦。復活節啊復活節啊啱啱嗰啲呢個星期一就係復活節假期啦。 係啦。 咁一如過逢星期一係公眾假期呢戰艦就唔做啦。咁就做那些年啦。你日都可能我諗住將那些年出書㗎嘛係咪先咁樣。咁講到而家都冇件事啦。咁係唔係我都會做那些年㗎啦。咁啊講上集上次犀利上次講呢、這個鹹書啊。哇喺啲網友叻撚過我。 好多高手。 講完之後呢跟住啲 feedback 呢好犀利。嘩牛哥有本書啊跟住係將呢個丑男人啊重新再登完之後再搵個新嘅寫手再寫過㗎我緊龍虎豹嗰本鹹書。咁咁俾好多資料我啦咁當然啦佢哋唔關我事啦佢再續寫嘅已經唔係那些年嘅範疇嚟㗎啦嘛係呢排係呢幾年嘅範疇嚟㗎啦嘛咁所以呢咁唔會再講㗎啦咁 ok。咁我諗下即係如果鹹書講得咁好咁多 feedback 下次我個 AV 啦但就唔會係今集、ok 今集講咩呢即係講完鹹書就會隔一隔啦講下我住過嘅地方啦 好啊 呢個地方呢我住得好有感覺㗎其實叫水庫咁水庫係喺深圳出名嘅二奶村啦其實我住過兩次嘅一次呢我就住喺啲水庫嘅嗰啲我租咗一間水庫嘅屋但是在地下來的就當時是500元500元人民幣咁其實那時500元人民幣500是500元人民幣的咁什麼都沒有套房在地下來的咁得床咁得廳同埋洗手間有個垃圾所謂垃圾的廚房啦如果沒有東西咁當我入去住的時候就沒有東西的當我住入去的時候呢就買啲咩呢首先一定裝了一部冷氣先啦裝了一部呢全這個上灣衫好撚響的冷氣唔知點解因為我買二手冷氣嘛買乜二手冷氣就裝上去啦。咁仲有啲買張床啦咁買張床褥啦咁就買咗個膠衣櫃整多張凳仔整多張台仔咁就諗住喺佢住啦。咁喺佢住咗都大概都有一年㗎其實都有一年㗎。咁喺呢一年裏面呢就發生嘅嘢呢就係我可能係我自己住喺大陸作為係發生最多嘅。咁跟住呢跟住之後我唔住呢啲呢度之後呢隔咗一輪呢我就住咗水庫太陵花園。咁嗰啲唔使講啦因為太陵花園我住嗰時候呢我睇下有冇機會講啦就我住嗰時候呢就係同居嘅。咁就冇乜特別嘅嘢啫就係同條女喺度住嘅啫。所以我要講返喺水庫新村發生嘅事。點解會住水庫呢就因為呢以前呢我就喺呢個樂園路嗰度玩嘅。咁我就認識到嗰啲髮型屋嘅髮型師啦咁樣。咁佢呢就喺水庫就租咗個鋪頭就我嚟做髮廊。ok? 係。 正經嘅髮廊。ok? 但裏面有冇淫賤嘢我就唔知啦。佢話正經髮廊啊咁我都係去幫佢剪個髮嘅啫。咁因為成日同佢 friend 嘅關係咁就有時同佢出去玩下出去食下飯啦咁樣咁既然係咁我何不你我自己都租埋水庫住呢嗰度租真係唔貴呀五嚿水嗰月啫咁你即使埋啲錢嘅都你租起㗎或者加埋啲水電啦而且我返得唔係好多㗎嘛水電加埋都唔使其實唔使一嚿水咁其實都係六嚿水人民幣我就夠玩啦而且嗰陣時候100元港幣係對110幾蚊人民幣㗎喎嗰時候即係等於我五嚿水港幣可以租到水庫住 ok 咁講下有咩玩啦我咪講話同個髮型師熟嘅咁髮型師梗係有一堆女㗎啦嗰啲客呀咁佢一個客呢就同佢好撚狗扯咁因為有啲個髮型師有老婆嘅 ok 呀好撚狗扯嘅即係佢啲同事呀即係嗰啲打工妹呀同我呢都知道都估計佢同呢一個客呢有啲關係但係都冇人肯定到 證實到 我問呢佢都唔會答 ok 但係呢一個客呢就同我呢因為佢同佢 friend 亦都同我 friend 啦嘛咁有時候我哋出嚟食下飯啦 啊 ,ok, 咁我話欸喂食完飯咁樣我攞咗呢個女仔嘅電話啦咁我就同佢有日就去到深圳夜晚㗎啦夜晚我咁大概係十點零鐘啦咁樣我就話喂出嚟食宵夜啦我啱啱我得一條友咋咁嗰個髮型師又陪老婆啦咁樣咁跟住嗰個女仔話喂不如打麻雀啊 嗯 啊我打麻雀冇問題啊咪打囉但我得一個咗喎佢話我帶啲姊妹過嚟啦咁樣咁跟住就去咗佢一個姊妹嘅有住水庫嘅地方一齊打麻雀。咁啊好撚慘輸咗500蚊。OK? 但跟住呢輸咗500蚊呢我就贏咗一啲女仔嘅電話喎。贏咗其他一條女嘅電話。咁啊跟住我返咗屋企啦跟住我打電話俾嗰條女。嘩喂喺輸咗錢喺谷鬼氣不如出嚟食嘢啊。食嘢。咁佢話啱啱先食飽咗喎飲杯奶茶都好啊陪下我啊咁樣。我話咁好啦好啦好啦咁佢落嚟跟住佢嗰條女又衫都冇換啦穿返同我打埋咗嗰件衫就落到去水庫某一間茶餐廳飲嘢。飲下咁我就飲便餐飲完㗎啦即係飲下啤酒啊食啊食下嗰啲小食啊咁樣。跟住我話喂不如上我屋企坐下先啦我當時唔知點解佢我都係唔係都開下口㗎我唔會諗住佢肯定唔肯㗎我問即係所以一開口佢話咁都好嘅上你嗰度睇下啦跟住我話喂我屋企乜嘢都冇㗎喎乜嘢都冇㗎喎即係除咗係廁紙毛巾 condom 之外嗰啲基本上乜嘢都冇㗎喎真係㗎冇乜特別擺設跟住咁我話嗱呢度我帶佢去到呢度我屋企囉嘩屋企真係咁細嘅嘩我度大啲不如你又過嚟我屋企睇下我話抵住啦喺度坐下先啦。 無聊。 真勁無聊。你知道我屋企連電視都冇 㗎。嗯。 電視都冇。我唔使住啦不如坐下先啦。坐咗下呢我就撳撚咗個攞張床度。 嗯。 咁就跟住診喎。喂一撳冇反抗喎。嘴冇反抗喎。跟住診唔反抗診完之後更加唔反抗啦係咪先。跟住咁撳得好死㗎呢。跟住我就話你真係你冇悶嘅啫咁樣喎唔係㗎我老公呢排多嘢做咁樣冇返嚟㗎嘛咁樣我又悶悶地我搵你囉咁啊咁啊阿華我下次叫你幫我買嘢幫我買啲嘢啊我話我心諗買啲乜呢咁大紙 你老買啲咩呢 咁我又問咁 其實咩時間啊嗰段 夜晚啦嗰陣 唔係 I mean 咩年份啊 大概係九幾年啦九幾年。 九幾年。哦 至10年到啦。 都未去到啲有怪。 怪咁樣。 唔得啦。OK。 我買咩呢我要洗頭水。OK, 我即刻應承你啦。但係唔好意思我應承咗佢啫。我跟住從來冇見過佢啦。或者都從來冇搵過佢啦。我哋洗頭水都慳返。因為唔知我冇搵過因為佢唔係我杯茶嚟㗎係嗰日屌你滾滾地屌又輸咗麻雀屌你老咩診佢咁樣解嘅。即係你諗下喺大陸原來可以打一場麻雀就有閪屌㗎喇。即係當時嗰啲香港人嘅受歡迎程度係咁㗎。咁又唔止呀我發生過其實喺水庫發生好多奇形古怪嘅事㗎。有講一單俾你聽啦。咁話說我喺香港玩緊 QQ。上緊 QQ 網傾緊偈突然間有一條女就話唉我跌咗部手機跟住我啱啱咁啱得咁巧呢我就有一部3210就抽獎抽返嚟嘅我即係聽喺公司抽獎嗰啲呢咁當時我自己係仲用緊部8210喎咁部3210抽嚟之後冇用啦咪先因為佢低 model 嚟㗎嘛 ,3210, 係咪先唔知3210定3點3字係3係㗎啦咁我擺喺度咁跟住個女仔話欸我跌咗部手機唔記得手機我話咁啊我送俾你啊我部手機我送俾你啊但係你過嚟水庫陪我啊咁嗰條女話狠喎話好喎喺 QQ 嗰度咁當然啦咁我話佢話你會唔會去報心接我佢話住喺報心其實喺水庫隔離嘅啫 ok 咁佢又同我講話你會唔會去報心接我我話我梗唔會啦我心諗梗唔會啦話咁去到報心你咪用乜嘢俾你容忍咗係咪先你過嚟水庫啊你過嚟水庫我咪俾部手機啦記住喎當時我喺香港喎。咁就話嗱約你啦個半鐘頭之後喺水庫嘅排坊等 其實因為嗰條女我樣都未見過。 嗯， 我一來喺 QQ 度傾過幾次偈。 嗯， 啊，咁啊，可能傾得有三四個月，咁啊，知道佢一條女之外，我乜嘢都唔知嘅，我先聽。咁啊，去到時間，咁我當然我俾咗我個電話佢啦，我俾咗我電話號碼俾佢打俾我啦，因為我好早時候我已經有大陸卡㗎喇嘛，咁跟住佢等我電話響喎，佢話哎，我見你唔到嘅，我嚟咗水庫啦，我喺乜乜士多啦，打俾你呀，咁我周圍望而望到咦，係喎，打個電話喎，啊，白色衫喎，好撚預型白色衫，咁當然矮啲肥啲，但冇計啦， 冇計啦， 係呀， 貨不對版都冇計㗎啦， 咁跟住我咪同佢又佢哋又係去返嗰間柴啦，食宵夜，食完宵夜跟住就又帶佢嗰度咪診啦，診完之後就送咗部電話俾佢，連個盒都冇俾，因為我嗰時候大過關，我驚嘛，我就俾部手機佢同部充電器咁就算啦，咁又有你咁樣喺送部電話又博得，打麻雀又博得，咁樣我一世人第一次喺交友網溝女博嘢，亦都係喺水庫發生。 OK， 話說我去一個叫做愛在者宜嘅交友網，咁而家唔係㗎啦，而家呢個網呢要收錢㗎。以前呢因為佢吸引一啲呢吸引一啲人去會員呢就唔收錢，你就可以喺個咩喺個傾偈。咁我其實一路呢就 target 一個 target。呢個 target 呢就好似我以前嗰條女嘅。咁就咁有咁上下樣嘅啫。咁跟住我話咁成日漏佢出嚟玩。咦，終於有一日佢肯出嚟玩。佢話我係啊，我今日要過嚟因為佢好似住喺龍崗啊環崗嗰邊嘅。啊！啲公司，跟住佢話：我今日要過嚟深圳羅湖辦啲嘢啊！咁你係咪過嚟啊？咁我話：我好，我咪一齊咯。得噶，佢不過，我會帶多個同事嘅。咁我問啦，男定女啊？唔怕，女仔嚟嘅，咁冇所謂啦。咁啊，一齊，咁啊一齊去約咗佢去佢等咗佢啦，接咗佢啦。跟住我去咗向西村食雞煲，食完雞煲之後咧，我係搭的士。去水庫一齊瞓，係連埋嗰條女喎，因為佢哋話諗住住酒店咁喎，唔使啦，如果你唔介意嘅話就不如住喺瞓喺我度囉，係咪先，我張床都好大張㗎，喂我張床真係好大張㗎，差唔多兩米㗎，咁兩米不如一齊瞓啦，好咁喂咁兩條女喺度，咁嗰有一條女我唔識㗎嘛，係咪先，而且嗰條女又好撚豬下㗎嘛，好撚怕㗎，即係羅志星星的你，不過就係狗爪邊咁啊，都唔緊要瞓照瞓嘅。我咁當日呢我就完全冇得住搞嘢。冇得搞嘢。瞓到凌晨啦，嗰時點辦法呢，我瞓喺左邊。左邊。我想溝嗰條女就瞓喺右邊。咁最住個星星的你呢，星星呢就瞓喺右邊，最右邊嗰邊。咁即係嗰條女瞓我中間啦。瞓下屌你老味，我即係癲啦，即係癲撚咗。揸鳩佢喎，咁你知啊，喂好撚過癮喎，即係佢想反抗㗎喎，但係隔離有條女有個 friend 喺度，佢又唔好意思喎，我 feel 到佢唔好意思啦，跟住錫佢，佢有條女 friend 又唔好意思喎，我又揸又臭，完全即係有時有啲隔下你，有啲又欲佢還形啦，咁當然咁佢又我伸我捉住嘅手就擺埋我條遮度幫我起下先啦，起唔到嘅，嗰次起唔到嘅，亦都冇搏到嘅 ,ok? 咁有一單咁嘅 case 啦，咁我約佢不如下個禮拜再嚟水庫食飯啦，好冇咁我個好，咁下次佢就一條女過嚟啦，我話一條女過嚟，我而家又食雞煲啦，但係呢次就已經唔會喺再喺水庫唔會再喺向西村食雞煲啦，咁呢次呢我就會喺水庫嗰度再食雞煲，點解呢，日近啦嘛，我費常佢可以遊鬥啦，一食完冇耐咁又帶佢喺個房度又診又搏，咁第二朝咪送佢走啦，咁其實一路都冇溝佢㗎嘛，咪先跟住呢咁我梗係唔覆佢啦，咪先佢跟住佢就咁佢留一次一個言，你係一個騙子， 係 你個騙子，咁我心諗你又話到我騙子，我更加騙俾你睇囉喂嗱嗰陣時候嗱而家我唔係咁樣㗎，而家我哋俾錢 ,ok, 以前嘅事呀，話聲你好咁咁水庫點解其實我除咗因為有朋友喺水庫嗰度住之外，點解我會揀水庫呢，喂水庫係一個好撚多架步嘅地方嚟嘅。 係啊 即係 你知你面向水庫牌坊行入水庫新村，左手邊有兩棟樓，你知樓同樓中間有啲冷巷㗎嘛。我諗有三條冷巷呢都充滿性工作者㗎。我講完左手邊講右手邊。右手邊呢就你一未去到冷巷嘅有條位就落去下面寫一間好出名嘅雞煲嘅人。一落到去未落到去嘅喺嗰度呢已經有五六家呢著住一啲粉紅色光管或者熒光紙包住光管嘅鋪頭，咁又坐咗唔少嘅女仔。 咩嚟㗎嗰啲其實 貴囉。 唔係呀，即係嗰啲咩鋪頭呀，面 嗰啲係吉嘅鋪頭。 吉嘅鋪頭。 冇嘢賣嘅。OK， 冇嘢賣嘅。入面就只有 sofa， 女雞頭。sofa， 女雞頭電話。 咁喺邊度開飯呀？ 一直好撚簡單啦。有兩種方法，一呢你就係帶佢返去你自己屋企，第二你就上佢哋有啲私人租咗呢啲媽咪屋呢，咁情形就同而家嘅向西村一樣，但而家向西村都接埋咗啦，係咪先。欸，但係唔好意思喎，我去話水埗玩嘅時候呢，向西村都仲未係 hit 㗎喎，因為唔係冇係冇而家冇嗰頭盛行呢咁唱得咁紅喎，嗰頭要玩嘅一係湖背，一系就黃貝嶺，一系就水庫，以水庫系最多嘅，唔知點解，因為嗰度好多香港人都特登去住水庫嘅，可能形成佢係深圳第一條二奶村，咁又太多係咩啦，咁有時咁樣我又翻屋企，我都經過呢啲咁嘅冷巷，當然係特登㗎啦，咁樣我又會望下周圍啲女靚唔靚㗎啦。靚嘅呢，咁當然呢，其實呢我已經有幾家係相熟㗎喇，我就會打俾個老闆，喂屌你老尾嗰件係先㗎，嗰件黑色衫著短裙嗰件，嗌佢上嚟我屋企，屌你老尾咁就得㗎喇，咁就得㗎喇，好撚正， 真係外賣嚟㗎， 真係外賣㗎，亦都當然呢亦都可以喺度睇睇，咁有啲女就會黐埋嚟同你講，我又擔得含得吹得爆得，咩你帶我帶走啊，喂價錢唔貴㗎，85蚊㗎咋。85蚊你可以帶去睇一 Q 啦。我曾經我亦都試過帶一件女，因為你有時去啲朋友嘅出席啲朋友場合㗎嘛，咁冇女㗎嘛，冇睇㗎嘛，咁我就同一件水庫妹講，我話喂我同老細講，喂你有冇啲女可以過夜㗎，因為嗰頭我都唔鍾意玩過夜㗎，我即係 Q 過，咁我話可唔可以過夜㗎，我想帶佢走，跟住話得你俾85蚊囉，冇係85。都是 85, 其實那就是我第一次在那些場帶女走，現在我當然知道為什麼了，85是台費，你私下還要給那件女的 ,ok, 那你私下你就跟那條女傾了， 丟 是啊，跟她丟了 ,85 給啦，跟住我就問那件女，喂我就出去跟朋友玩，不如就我帶你去買衣服，真的不得，真的一定要買衣服，即係你要面㗎嘛，係咪先，佢著得嗰啲呢真係一睇個知道就係一隻雞嚟㗎啦，係咪先，咁我一定話我帶你買衫，跟住出去卡拉OK玩，我問佢好唔好，我畀台費㗎啦嘛，咁佢話好，跟住並拎辦我帶佢到東門買衫囉，全身換過，東門平到撲街㗎嘛，唔係而家嘅東門喎，以前嘅東門都平到撲街，抌兩嚿水，你是胸圍底褲衫褲鞋襪潮，你全部執過曬，除了 對鞋之外執過曬㗎喇。咁我要執過，咦你知道我都幾有品味㗎嘛，睇女㗎咪先。你著咁啱啱可以同我吹威㗎。咁出去唱卡拉 OK 囉。咁拿 咁幾錢啊 ?650。嗰件650。貴㗎啦其實。 係囉。 我朋友同我講話，屌你幫你俾600得啦，你俾500得啦，因為你有台費85蚊㗎嘛。咁即係咪我 total 加埋係變咗成 千囉， 唔係650 九九囉， 650加850幾多， 89一千啦，係一千啦，買埋三 啦，買埋3000啦，買埋3000，但嗰時候計落去都係900蚊港幣㗎嘛，即係嗰時候唔係個對，而嗰時候嗰時候人幣唔係咁嘅撚樣啊， 唔係咁計法㗎， 唔係咁計法㗎， 數唔係咁計 㗎，嗰時候人民幣係屌你囉，咪你唔都係錢㗎，你俾港幣出嚟使港幣呢，啲人真係流淚啊，你買嘢俾港幣啦，流淚啊，話聲你聽。咁就冇啦，咁就帶出去威靚㗎嘛，一揀過嘛，你知水庫囉，有幾廿件你俾我揀，係先比而家啲 case 仲多， 俾我揀一件嗰件女唔係就撚靚嘅。咁撚靚我帶返去同啲 friend 去卡拉 OK, 幾撚型呢係咪先。咁當晚即係當然啦，當晚呢啲人呢就唔係懟我啦，就懟嗰條女喎。咁最撚大鑊就咩呢，懟咗嗰件女 臨 跟住呢佢冧啦。咁我送佢返去我屋企啦，即係水庫嗰個一房一廳嗰個唔係冇房冇廳嘅屋啦。咁涼都冇沖。我真係咁意你嗱你知唔知阿的我係咪成日有袋濕紙巾嘅習慣 嘅。 係。從此以後呢我就每次都袋濕紙巾。冇佢又唔肯沖涼，因為有乜好緊嘴㗎嘛。咁我又眼喎。咁我點呢，咁我求其屌你抹一抹，我又診咗啦。因為我又飲咗少酒咁診，而且個當時而且個時候後生㗎嘛。診緊咗。我係跟住我覺得非常之污糟嘅。當然我有 TikTok condom 啦，係咪先。我覺得非常污糟。所以以後呢我係去搵親呢啲女呢，我都買定啲紙巾濕紙巾袋喺個袋度。方便呢，譬如而家呢個環境呢唔得就抹一抹佢啦。起碼都即係衛生好多嘛，係咪先。咁樣我就會永遠都會有呢樣嘢㗎。咁又講下啦，我租得水庫係咪先。咁梗係某程度叫做長期喺水庫住啦，即係唔好係長期啦，希望我放咗工或者星期六日我都一定會一定返去啦，唔係一定每次放咗工我返去，咁我形成我喺大陸嘅時間多啦，係咪咁當然我有返豬朋狗友㗎啦，咁嗰時候你人民幣又 平啦 平喎，係咪咁嗰時候啲港人呢就係啲 target 嚟喎，啲女嘅 target 嚟喎，我聽你聽 ,ok, 咁成日都咩即係出去玩，咁我而且我好有優勢喎，即係嗰個年紀呢，嗰個年代呢，嗰啲女呢都唔係好鍾意上酒店㗎啫，唔係好鍾意㗎啫，但正你話五星級佢都話咦好似酒店就好似當自己係雞咁啦，即係我出去溝女咁計呀，出去溝女咁譬如我哋我講下我點樣喺溝完帶返水庫玩，咁我哋通常呢就係喺啲遊戲機室啦， 嗌 佢打機嗰啲囉，入一蚊落去有一打機嗰啲囉。 喔 ,ok。 黃蜂機怪獸機啊。 我突然間幻想唔到你講。 咩青蛙 嗰啲 囉。咩三合一嗰啲囉。仲有再後期少少啊，手指指啦。手指指啦，即係古不同啦。即係大家來手指。 我知。 玩過呢個遊戲。喂呢啲咁嘅機譜係造就幾多痴男怨女，你知唔知啊？即係好多女仔冇嘢做就落去打機。咁跟住呢有啲仔埋去，尤其啲指手指指啊。咁佢嗰啲咩上海麻雀啊。上海麻雀嗰度都未有未多手指指。啲上海麻雀咁教佢點玩，呢邊啊四川牌嗰啲啊，呢邊同呢邊咪得囉。咁佢就呢咁啦。你教佢玩玩下就熟㗎啦嘛。教佢熟。喂我哋不如我哋今晚出去飲酒。咁佢啲女係制㗎喇喎。真係制㗎喎。咁佢出去飲完酒跟住佢通常去啲地方838啊咁個 disco 啦。玩完之後我住水庫個重要性就緊要啦。即係我哋一行四五個人男仔一行有四五條嘅女仔每每佢哋啲男仔都帶唔到佢返去酒店。而我有水庫係往往帶到一啲我戒緊當日戒緊嘅女返去水庫。當然每一個女上到我間屋裏面都話屌你老母乜咁撚細，唔係我條張係間屋點解咁撚細，個個都不約而同嘅點解咁細嘅張間房。但係唔好意思，我喺嗰度係屌到暈啊。喂而且嗰陣時候喂我仲後生，我就唔係點叫雞，當然我都好鍾意叫雞係咪先。喂我唔係咁煮即係唔係咁著力叫雞嘅。咁我通常係搵 light stand 㗎啦，搵 light stand。喂當時我有100咪俾100。你知我仲係後生㗎嘛有100咪100囉，咁通常我都係每次帶啲人民幣過嚟大陸我都洗曬先走㗎啦，我係一個好窮嘅人返即係我一個富翁咁樣嚟到深圳係由一個 即係 同人返 到 講㗎嘛。 同啲人講澳門一樣啦。 佢同澳門一樣就懶咗啦。 我明啦。 你發達過去嘅屌你老母真係失意失敗返嚟 㗎。 每次過深圳都係有嗰時候嗰時候。咁就係咁可以去到喂咁洗證 兩嚿，我洗剩兩嚿，我咪俾一嚿水嗰條女囉。我試過洗剩五兜，屌你老母，我都俾五兜佢啦。唉，最多就只要自己搭巴士，自己搭啲公巴一蚊㗎嘛，嗰時候搭十八路就返去火車站，跟住靠張儲值車票，記住啊，唔係八達通，嗰時候唔係有八達通，儲值車票，屌你老母過關靠嗰啲走嘅，話聲咧，我自己都係咁啊，話聲咧，即係嗰時喺水庫啊，令我玩好多種好多種，而且你嗰張水庫除咗叫雞之外，仲有我第一次嘅斜骨其實都係水庫啊，我真係記得清楚，原來唔喺金都嘅嚇，嗰隻斜骨係喺水庫，係啲一國兩制場嚟嘅，我又試過。叫雞又試過，去酒吧，喺水庫啲酒吧戒女又試過，去喺出面嘅酒吧戒咗女翻水庫又試過，同人打下麻雀有一搏又試過，喺玩下 QQ 啊，戒嗌條 QQ 女過嚟水庫搏嘢又試過，玩啲交友網溝條女又嚟水庫玩又試過。喂，我講真，如果出嚟玩水庫係喺我自己。玩嘅方法嚟講呢，佢先係其實最多㗎喇，係唯一啊，都係我仲有試過喺卡拉 OK 斜 K 唱完帶女返去我亦都試過，即係我係乜嘢喺水庫我都發生過嘅，當然啦，仲有隔咗一輪之後，我自己試過一輪修心養性就拍拖住喺水庫，咁當然唔會聚之。嘩屌你有乜你咁撚細呀地方啦。咁我住太陵花園，我會比較靚少少，咁就住嗰度。但嗰度其實都冇乜有講嘅啫，因為嗰啲係一啲好浪漫嘅愛情故事嚟㗎嘛。係咪先，我浪漫愛情故事就唔應該喺那些年講啦 ,ok, 咁應該唔會再講㗎啦 ,ok, 咁OK, 現在時間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聽返應該有返戰男㗎啦，應該亦都係好似啲訪問未做晒㗎，咁聽返訪問啦 ,OK, 節目時間差唔多，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